各位同学啊，谢谢大家的捧场。那可是呢，各位也看得到，这教室实在是太挤了。我们现在是一方面在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教室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我一向开班啊，会很曾经了啊，很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劝退各位同学。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我过去劝退的时候啊，可能会说一些负向的广告词，可是呢，效果不彰，因为负向的广告词造成的结果，大概同学都会以为我是以退为进啊，就是在用某种方式，反而在做出勾引同学留下来的举动，所以我今天，我昨天半夜啊，今天清晨，昨天半夜，跟助教在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事情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的对各位诚实。也就是说，如果我像我今天我不打算教什么中医的内容啊，我想说我今天尽可能的向各位坦诚我对于中医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是我对这个班的规划。那在充分的向各位坦白的过程里面呢。可能就会有同学发觉这个班果然不是你所要的，那这样就会心里头没有挂碍的离开啊，大家不伤感情。那我们这个班呢，今天的话算是赠送课，那下一个礼拜呢算是试听课，这什么声音 就是这个机器专门接听课。 下一个礼拜算试听课，那我们再下一个礼拜才会开始收学费，所以同学可以有2个礼拜的时间慢慢考虑要不要参加这个班，而这个学费的话会从下一个礼拜开始算，也就是说虽然是下下礼拜收学费，但是因为下个礼拜我也要开始教点中医的内容了，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有做事就拿钱了，好，就请容许我这样子。那这个。我的中医班呢，因为我这一次的规划是打算这个上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那在座的同学呢，有人已经是曾经上过我那个为期3年的《伤寒论》慢慢教的旧生了。那首先我要跟各位旧生讲，就是我没有什么新东西要教。哦，差不多也就是那些东西，对不对？我们教《伤寒论》，那一定一开始什么桂枝汤，对不对？然后桂枝加葛根汤，然后桂枝汤再拿掉1味芍药，这样慢慢慢慢教。其实第一个月桂枝汤的加减方都教不完，就一个月的学费就净收入我的口袋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我现在呢是这次教书我自己的一个试图在做的一个。好像说要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的努力呢，是因为过去在这个3年的慢慢教的课程里面，我在3年过完之后，我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很多东西我教完了，你忘了，我也忘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我自己的部落格，然后才会说，哈，原来我以前会这个啊，就全部都不记得。 对不起，太感同 因 身 为， 受。 你知道，就是拼命的塞东西，拼命的找资料，拼命的丢东西。我每从前慢慢教，虽然我说是慢慢教，其实一个礼拜也等于发表2篇论文的情报量吧。所以就这样子在丢东西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对记忆来讲是很痛苦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我要尽可能的把从前那些散掉的内容呢，放在一个脉络底下教，就是让。 是这样， 这个 没 课 事， 程的讲义的编排呢，可以形成一种，这个方可以让你联想到这个方，这个方可以让你联想到这个小偏方，或者这个方在这个方面哪个地方呢不够厉害，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多补一个什么方，然后你可以拿来当加味。就是如果是能够尽可能达成这个联想的过程的话，可能在教完之后失落的不会那么多啊。这是我对于我过去教3年的课的一个反省。可是，相对来讲因为我现在今天发的东西不是讲义今天发的东西只是提纲卡片而已讲义我现在已经编到10几页了吧？那我跟各位我讲一下，我自己以为这个课上起来可能会比较简单的那个笔记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你弄一个活页夹，那页数你就可以自己加减，对不对？然后呢，一页讲义如果发到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个讲义啊、哦，因为我们讲义这次会尽量做 A5 size 啊、哦，就可以讲义贴在一个活页夹的这一边，那你这边就可以做笔记。那你上课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小胶带或者小胶水，那这样子的话，说不定在整理资料上会比较轻松。那我的讲义也尽量的，就是把一个方做进一张讲义里面，就小张小张的，那可能比较好整理一点。因为像我们的那个，我的身边的人啊，像我们的丁助教，就是讲义糟蹋王啊，我每次教完课之后，然后问丁助教，哎，你的讲义怎么样？他拿出来就一堆废纸一样啊。那我就觉得，不如我就是跟各位讲，就是如果我们拿一个活页夹都把它贴起来固定一下啊，到最后变成废纸的可能性，或者你日后再回头查阅的可能性呢，会比较轻松一点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我要跟同学讲的就是，我这个课呢，希望是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能够把我过去三年教的内容全部都塞进来。那所以呢，这课的密度将会是非常的高的。那我要预告的是，第一个月一定听不出来，因为第一个月很无聊，对不对？就第一个月《伤寒论》刚开始带你读，就很多条文都要细细的这样的慢慢的摸过来。然后呢，什么桂枝这味药呢，聊半天讲小故事；什么芍药这味药又讲小故事讲半天。所以第一个月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速度可言的。可是之后的话，因为我讲义已经变到十几页了嘛。所以我就知道之后的话会尽可能加快速度，就是这个东西我会尽量的塞。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加快速度的情况下，我就必须要跟各位同学郑重的就是辨别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班哦，恐怕不会是那种好像是一般啊家庭主妇学一学养生的那种班了。基本上就是我尽可能，因为我觉得中医中药这一块啊，我们不论针灸，一本《本草备药》呢，可能有六七百味药啊。那要用到很熟练的药，我觉得差不多300到500味是需要的。那方剂学，如果你要我们要在中医的领域啊，就是开药能够好像很自在，其实。基本上需要的方剂量是1400首，那当然我们这个课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那有的时候我可能讲义上面写说这个方我教一条，然后有类似的方7个，你自己回家读，可能会是这样的状态。那伤寒论本身啊，就是如果我们用宋本的分法啊，就是伤寒论有130或31个方，金匮要略有250几个方，那另外还有后代方，后代方里面也有很多好用的方，或者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的我的课程设计是我们方剂跟本草两个东西一起齐头并进的学习，所以到时候其实有些方剂你学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方子拆掉，你就知道你要加哪一味药，减哪一味药，变成你的加减法的一个思维的一部分。那我是希望了啊，这只是一个理想，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就是我是希望我们这个课程呢，尽可能的能够教到总共能够超过400个方以上，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逼近1000个方剂，但是我觉得这么最理想的状态，我本人可能做到一半就会腻了。我其实对于这个疗愈这件事情是充满了反感啊，就是至少是吃药疗愈这件事情，我是没有什么好感的。我是觉得人啊，最基本的就是有怎么样可以不要生病，对不对？就是然后呢，可是这个时候啊，我每次我在学中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中医其实是一个结构上面有陷阱的东西。这个因为我们尤其是我，如果我们学习的东西啊，一开始是从经方学习起啊，就是《伤寒论》《金匮要略》里面的方的话，那一定会体验到一件事，就是这个药效真的很神。就比如说你如果得了一个感冒，刚好是麻黄汤症，然后你觉得病得很厉害，可是一碗麻黄汤下去马上就好，对不对？或者是你少阴病扁桃腺发炎，刚好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症，你煮一碗麻黄附子细辛汤一喝下去马上就好，你就觉得这个实在太神了，这东西真的太好了，怎么 好像世界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呢，对不对？就像学过我中医的老同学，有的人就说，天哪，我有一次听那个收音广播节目，听到一些名人，好像是吴淡如吧，讲什么感，说他什么感冒也没办法，只要放了两个礼拜让他慢慢好。他难道不知道有桂枝汤，有小建中汤，有麻黄附子鸡心汤，一些一瞬间就可以把你医好吗？那真的大家是不知道了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在学习经方的日子里面，大家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可是这样的惊喜啊，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我在过去慢慢教的班的时候啊，我就曾经跟同学在诉苦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我学中医啊，医术是有在进步了，可是我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不好。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个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做家宾者不祥之气啊。有些住家要说那个家要念为了，我没关系，我就念家好了啊。就是好的兵器其实是不吉祥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啊，你就会想找一个人戳戳看。因为我最记得这个很生动鲜活的画面啊，就是有从前我跟住教们有一次逛内湖大润发。然后我看到一个很便宜的日本陶瓷刀，我就拿一把起来，然后跟丁助教讲说，哇，这个陶瓷刀超锋利，好好用，我从一个同学借推荐，我朋友推荐我之后，我切菜好好切，我跟你讲，我拿个纸丢在天空，这样一甩它就变两截，然后很棒。然后丁助教就拿起一个什么东西一丢，然后一甩，然后一回头，后面有位小姐头发被他削掉一撮，超可怕、哦、差一点就磨脖子了。那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学中医哦，就是很容易陷入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学中医把自己身体学差、哦、真的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你想想看，当比如说我学中医、啊、看这些药方，我觉得呀，这个药方实在太帅了。比如说《伤寒论》厥阴篇有个乌梅丸，治疗上热下寒，寒热错杂，饥而不欲食，颠顶痛，下阴痛、啊、然后还治疗这个慢性的肠胃炎。我觉得这方实在太好了，赶快赶快，谁给我一个颠顶痛的让他吃吃看，赶快赶快，谁给他下阴痛的让他吃吃看看、啊、哪一个慢性肠胃炎的，谁有这慢性肠胃炎。我觉得我内心每天都在呼唤疾病让我可以用这个方，就是我是完全陷入这样的黑暗模式里面。那这个东西呢，在漫画书里面是有专有名词的啊，就是漫画小孩子看的漫画书里面啊，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矮冬瓜柯南，可听过吧？然后一个叫做金田一加一。那这两个人呢，在漫画界的外号叫什么呢？叫做东京双煞。因为呢，他们漫画的世界里面最后发现一件事，你要哪里没有凶杀案，你不要让他靠近，因为这两个人只要到哪里一定会出现凶杀案。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过去学经方啊，真的是那个我的念波的能量啊，已经坏到进入东京双煞的状态了。就是每天都会觉得这方实在太帅，如果没有机会让我用多可惜，对不对？所以就会内心一直在渴望着有疾病出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奇怪的结构之下，其实我也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容易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他就需要问题来让他解决，对不对？就像公司管理顾问，他如果没有管理不良的公司，他怎么能够活下去？或者是从前我看过一个日本漫画，是讲一个天才消防员，那结果呢，他后来在漫画的最后一集就对他的太太还是女朋友感叹，他说，我忽然发现我每天都在期待火灾发生，这样我才可以大展身手，就我是不是一个坏人，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那么所以呢，当我们来学习中医的时候啊，因为中医它在这个医药的层面，它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呢，这样的一种东西很容易就流入一种召唤黑暗的东西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黑魔术。那这个问题我在想啊，要怎么样解决呢？一直是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就是说，如果各位是想要身体好学养生的话，我觉得这个班呢会带你兜一大圈，你发现你没有好。因为你学了那么多厉害的方舟，你打从心底只想看到疾病，对，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就是你知道中医初学者都会有一种初学者狂情，对不对？哇，这个方可以，一个糖尿病，哪里有个糖尿病让我开开看，对不对？就是都会有那种初学者狂情，那种渴望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是一个层面啊、哦。那这个话题先搁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一个非常自私啊、哦，但是却是很诚心的一个感觉。也就是我昨天在我的庄子班上啊，在抱怨这件事情，而其实呢，我的助教们啊，比如说像颖颖的话，他在听说我要开中医班的时候，其实你问我为什么要开中医班，我要推广中医普度众生嘛，并没有啊，只是我银行存款最近在下降，我花钱花太凶，中医班是捞钱最快的方法，我是为钱来教书的啊，这个就觉得。我就觉得只是说这个知识嘛，在这个世道上既然可以卖钱嘛，就来拿换点钞票。那当然我说我这个人是堪称敬业了，我一定会把讲义很用心的编，什么该教的东西很努力的编好，因为我也需要工作的快感嘛。但是基本上我对各位老实讲是一点爱都没有的啊，你一定要明白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啊，我只是因为最近花钱花太凶了，所以才来开班的。然后呢，还有我刚刚讲的这些救生愿不愿意退班啊，我觉得他 因为其实教东西差不多，哎，没什么新鲜东西，所以你们真的要来这样子从桂枝汤开始从头熬起吗？就媳妇已经熬成婆了，还要再从媳妇熬一次吗？哦，这是一个可希望各位能够深思的问题啊，就是各位，我跟你讲，我的救生我其实对你们有很高的信赖啦，觉得其实你们大家都已经很多东西该会的都会了，所以呢倒是不必再留下来那么用功啊，这是一个点。那另外呢，我想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自己心情的问题，就是我的助教们，比如说颖颖就在常常在我开班的时候，要决定要开班的时候啊，就说叔叔啊，你开班我好怕呀。那我说怕什么呀，他说叔叔，我们现在庄子班已经太和乐太快乐了，那如果你开中医班呢，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人呢、啊？就是他是想要借机啊，因为你开班你就有机会来到教室跟我碰到面嘛，就所谓的见面三分情，顺便找你看病的呀。那我但这只是其一啦，我是说看病的事情，我在这边讲一下。我这个班呢，因为这个班在比较前段的部分一定要教的方，我是非教不可的，就是《伤寒论》有那些一定要教不能不教的方，不会不行的。但是呢，等到这个班进展到一个程度了，比如说一两个月以后，那各位同学如果有什么想要学的专题，比如说你有皮肤病，你想要学一个皮肤病的专题，或者是你要学习什么治疗什么尿路结石、肾肝胆结石什么的，那你就可以写张单子递过来，那我等到我的书开始走顺了之后，我就会尽可能把东西编进教材里面。所以你要学会治什么，我会日后编进教材里面。可是呢，或者是我也可能会告诉你，这个我就是不会医，你不要制造杂音好吗？谢谢。那个日后我可能会编进教材里面，但是呢，我基本上啊，我的一个结构上面的认知是，教中医的老师很不适合在课堂帮人看病。因为呢同样是在教中医的老师啊，我从前有一些同学他是有跟不同的老师学中医的，那我就发现有几个同学呢，他就好像学中医没有非常的认真，那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的另外那位中医老师的医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学生就会想说靠老师就好了，那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努力，重要的是逢年过节要去老师家送礼，要系这个缘分。那我听了之后就觉得有一点脸上挂黑线哦。我觉得我是教书的，而且我这个生意如果希望能够长长久久做下去的话，我教书的口碑一定是要建立在我学生的艺术上，如果我不能够把学生教会的话，我的自己的招牌会砸掉，我的饭碗会不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发现别的老师有一点多开了这一点点方便之门、哦、就让学生好像完全觉得、哦、给老师看就好了，那样的 感觉于我而言，我会觉得相当的惶恐，所以我不愿意开这个方便之门。我会希望大家能够从最基础的伤寒论的辩证论之一点一点走上来，把它熟练，然后终有一天你想要医的那个你自己的问题，你可能可以找到一条路去医好它。但是我不希望各位把权威角色投影在我身上，就是我一点都不想扮演别人的生命里面的救世主，我不过是一个教书匠而已，我不想承担那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上课做够了我分内的事就好了，所以如果有人是想要什么见面三分情来看病的，那我就觉得你不管怎么见也是伤感情了，不如不见。那这个当然如果你有比较急着想学的，你可以递一个单子来写急件，那我看看能不能快一点编进讲义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是急件也救不了什么啦，就是远水救不到近火的感觉。就像我之前在易经学会开一个小小班偷偷教的班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正在肾结石，然后递急件，然后呢我看到哦肾结石，然后我回家把资料整理好，然后编成讲义，然后第二个礼拜来抄黑板，黑板抄到一半啊，那同学怎么不见了？然后他隔壁同学说他已经痛得受不了回家了。对不对？急件也要忍痛一个礼拜，然后还忍不住，对不对？那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还不如就近解决之类的，对不对？就是你在这边等我的话，等的实在太痛苦了。所以这个是上课啊会不会帮同学看病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些同学啊很不爱面子，愿意当活教材，那说不定有帮你看病的机会。就我要讲到什么脉象，同学说哦我有哎，那好我帮你拔一下哦，果然真的脉象，那你可以吃什么什么。就如果你真的想要让全班同学都摸你的手啊，然后当活教材的话，那你可能可以优先的被看到病，不然的话我看也罢了，好不好啊？就是也不用跟大家交情那么好嘛。我的班上呢一向备受好评的就是来上我的班呢既不要理老师也不要理同学啊，就是这里没有任何人情味啊。因为你知道有些别的老师那边，对不对，他就好像形成一种类似师门的感觉，你逢年过节好像不理他一下不行。那我的话你放心，逢年过节我一定跑的你找都找不到啊，所以不需要你理，我只是拿薪水的，就这样而已。所以基本上就会在这件事情上很轻松，就你上课呢你就只是学东西，学完就可以回家了，就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而已，就不用更复杂哦。基本上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是一个朋友很少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擅长喜欢别人的人。我在跟人认识的时候都尽全力先看到他所有缺点，然后想说这个人如果一辈子的朋友我忍得受得了他吗？我大概是用这种非常负面悲观的方法跟人做朋友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啊要跟我有一点互动啊是有难度啦。那主要是我自己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了，所以就这样子，就是我一点都不会说什么 有一群同学好像跟在我身边什么的我会很开心，我不会开心。你们难道没有发现我教书一向就打了就跑吗？在自己教就逃到那个地方，在那方逃到那边，我从来不会叫什么助教去联络说救生来可以报名哦，不会哦，我一定是把一群学生教了就快丢掉，然后叫另外一批，对不对？我是那种很舍得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那但是我还没有讲到我自己内心层面的重点。我昨天就是助教只是怕说这个同学啊在课堂上面有一些过度的美好的幻想，以为来这边可以看病。那我就说这个幻想没关系嘛，我讲白了就没事了嘛，是不是就坦然了啊。那但是呢在我自己来讲呢，我还是有一个很不舒服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是为钱来教书的，而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你说你有钱拿还要不舒服，你这人到底有多可恶啊。可是呢我觉得人哦活在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学会对自己诚实。那我觉得这一年来哦我觉得以我自己的工作来讲，我觉得我已经工作是比许许多多的人都幸福，因为我做的工作都是我很爱的工作，然后一个礼拜可能只要教那么两堂课，然后其他时间都可以吃喝玩乐，对不对？谁过得比我好，是不是？那可是呢我还是会有一个贪心，简单来说就是在我的教学内容里面，对我而言 工作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极乐的时代，时间带的是庄子。就对我来讲，教庄子的课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人生体验。然后呢，庄子之下呢，就是文学欣赏类的课，比如说教日文课。所以我中医课我就是在开了之后，我等到现在易经学会那个庄子课啊收掉了之后，我就想要赶快开一个那个什么大家来唱卡拉 OK 学日文之类的课啊，就是大家唱很多流行歌，因为我觉得课背课文是很辛苦的，可是如果你唱卡拉 OK 啊，大家来唱那么一两百首歌，日文也差不多会读了啦，对不对？不知不觉就会了。所以我会想说，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如果要开中医课的话，我一定要开一个日文课来平衡我自己的心情，因为我对于中医课没有那么爱，就觉得好像中医课上起来心情超不爽的，你知道我自己本人觉得不爽哎，就我一个推广中医的人，我对中医不爽哎，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医害惨我了，对不对？一直在发那种黑暗念波，变成东京双煞的问题，我就觉得超不爽的啊，所以。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教出去之后，然后大家每一个人都变成东京双煞的状态，然后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对不对？超空虚的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就中医整件事情我就没有那么的爱。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要分清楚，什么事情是你有能力做的，什么事情是你有爱做的。就中医是我有能力做的，因为我非常会做资料，所以那些古书或怎么样，我可以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重要的部分找出来，就是我是因为很会做资料，所以可以教中医。可是，我会觉得人的幸福就是不需要中医，也不需要西医，都根本不要医，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是颇有矛盾啊。所以我就马上一说要开中医，我就说我要再开一个那个日文课啊，来平衡自己的心情。然后就在那边在庄子班哦，跟同学在那边哀哀叹叹，说哎呦。我这个教中医拿到钱的快乐啊，再加上教日文唱卡拉 OK 的快乐，加起来是不是可以够得到庄子的快乐呢？啊，内心一片无奈，觉得真是为钱啊，不得不这样来讨生活，就是觉得不快乐，加起来还是不够快乐。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在，我在班上，在庄子的班上，我在跟同学在那边抱怨啊，我就说，我觉得教庄子会给我一种快乐，是因为庄子他本身啊，就具有一种好像是类似能量的品质的东西，就是你顺着他那个能量去读他，去讲他，去体验他，去实践他，你就是会油然而生一种由衷的幸福感。可是这样的幸福感，以我而言，我的文学造诣没有办法在日文课里面形成，然后我的对医学的感觉也没有办法在中医里面形成这种幸福感。我就说我在跟同学哀叹说，我真的可以在中医的课体验到我教庄子课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现在已经完全不顾大家的需求了，都在讲我自己了，我认真很烂啊。那这个完全在讲一些自私自利的话，还耽误你们时间，那样急着教师，真是抱歉抱歉。那这个，我甚至我在讲一件事，我在跟同学讲说，我们中医课的精神水平真的能够拉到像庄子课那么高吗？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庄子课的学生同学或者是主教都不敢说学生了啊，因为很多事情都要同学告诉我，我也是一起在学习的人，所以说不上我什么老师，就是我的同学跟我的助教，其实我们这个大半年来啊，医病已经不是那么用力的在靠中药了，就是很多方子像我们家颖颖啊，有一些妇女病的中药什么都路数很熟了，可是助教也好，我也好，或者是班上同学也好，其实越来越擅长的是怎么样靠着反省来做自我疗愈。就是当我们得一个病的，尤其是个慢性的病的时候，多半是有心理的因素，甚至就是说我们的形成我们所谓的自我的这许许多多个信念的这个团块里面有一些程式上面的 bug， 所以才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危险的讯号，产生压力，产生免疫力低落等等的问题，然后产生疾病。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庄子的班，我们都是 不要说都是了啊，至少我跟助教还有一些同学，我觉得都是很高兴我们可以从此摆脱中医这件事，就是靠反省就好了嘛。虽然莹莹也会说其实吃什么药什么药真的有效，但是我反省也可以医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所以终极来讲，我觉得要让自己的身心变得健康起来，其实是需要一种勇气，是心向内去搞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活的，我到底是怎么搞出我这样子的体质的，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心向内转的过程，我才对我而言啊，才是有一点疗愈的意义。因为我教中医教到2009年2010年那个时候，我身体已经坏到自己撑不住了，然后我到了2010年2012年我身体才好起来。那我觉得我在身体慢慢好起来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说我有自己的一些反省，而这些反省真的不是医药领域的事情，而是我发现我的人生在做一些让我的身体坏下去的行为跟念头啊。所以这些反省的内容，我觉得才是真的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事情，而不是吃药。可是在这个教室里面，我能够卖给各位的什么，就是卖药。所以我又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件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已经是属于很低层次的事情。但是我要说我不要小看中医啊，中医有它本身的趣味在的。因为你用每一个药草感觉它的药性在你的身体怎么跟你互动，其实终究而言你会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察觉一种你跟身体在沟通，你跟大自然在沟通这样的一种感触。所以它还是有它很可爱的一面，只是对我来讲跟庄子比那就不够可爱。就如果两个要我取一个，那我取庄子，中医滚蛋，对，就是一定是这样的感觉。那这个我就在班上问同学啊，说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在中医课啊体会到我庄子课的快乐，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问题。然后后面呢就有一个同学举手啊，淡淡的讲一句话，你愿意你的班上同学像现在这么少，你就会得到这个快乐啊。真的，因为庄子我觉得是比中医更小众的东西。因为我想各位啊，如果来这边上我的课，我觉得我要感谢谁呢？要感谢把这个经方市场炒起来的这些前辈们，对不对？因为经方市场不是我炒起来的，是什么网络大神医炒起来的，是不是？那网络大神医呢，炒起来之后就往生了，对不对？钱就落入我的口袋了，是不是？所以要钱就来聊聊中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不是我的，就中医这事情不是我吵起来的事情，我只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而已，对不对？附在马身上吸血的这个牛氓啊而已。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子，说爱也不是爱，但是能赚就赚，就是这样的感觉。那然后呢，那位同学讲那句话其实真的是有点打醒到我。那我那天昨天晚上回家，我在跟助教，几乎我跟助教是聊通宵。我说我是不是要有一个觉悟，就是同学变得很少。我说要有这个觉悟，我要告诉各位，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有相当的虚荣心的。开一个班坐满的人显得自己很厉害，对不对？那你开一个班人都走光了，你也觉得大家都不爱我了，是不是？就还是有这种情感上的虚荣心。可是呢，我觉得在我内心的真正的重要性顺位的天平上面，我必须要克服这个虚荣心。就是有一堆我不如何爱的学生来给我钱，跟我上这个课的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很幸福相比，哪一件事比较重要？对不对？那我觉得还是我教书的这个时间里面，我感觉到很幸福很幸福，这个感觉比较重要，而不是有一堆人来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件事比较重要。在价值顺位上面它会被比下去。那么所以呢，我就跟助教在商量的时候，我说我与其要花力气赶走同学，不如做到尽可能的诚实。因为我直到昨天晚上啊，我都还在被我的助教点 那尹莹就说，叔叔啊，其实你上课的时候蛮讨厌的。当然我讨人厌是我已经知道的事，但他说的是另外一种讨厌。他说的是，叔叔，因为我们这些常跟你混在一起的人都晓得，其实你上课的时候比较假。他说也是事实，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总是顾虑到付钱的人是老大嘛，所以都是好像对你们要稍微就是客气三分，对不对？这是宾主之仪嘛，对不对？就是你们是我的金主，所以我对于老板当然是要巴结一下的，对不对？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很多话都会说的比较委婉一点，就是不会那么诚恳的。那相对来我跟助教在混在一起的时候什么话就直接讲了，就比较诚恳。所以尹莹就会挑剔到说，其实你上课人比较假，就连我庄子课的时候我做人都比我平常过日子的时候要假，就是我在班上不会敢骂同学，就算看你很不顺眼我也假装很顺眼这样对不对？就是我没有敢那么真的。那我就想说，如果要让同学哦，就是如果我在价值顺位上虽然割舍一部分的同学有一点痛，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还是可以割舍的。那我觉得第一件我觉得我可以被你们割舍的理由，就是这个课到后来课会比较重，就是每个礼拜的情报量会非常的大。像昨天晚上那个助教在翻一本哦，我有一个朋友王副教授啊借给我的一本，他从图书馆借然后拿给我看的一本书，好像是有一位国学大师南怀瑾啊，被这个大陆的大企业家请去讲这个《黄帝内经》的一份这个上课稿的这个腾成的文字本，然后王副教授呢，他就拿来给我的时候就说，哇，这书让我感觉启发很多，这个很不错，然后就推荐我看这样子。那我当然不是要说南怀瑾大师的坏话啊，我只是翻了那书翻了两页呢，我就跟王副教授说，我说老王啊，这个你也是学术界的人，你如果真的对中医或者道家有兴趣，你为什么不专心研究原点呢？你为什么要去看人家介绍这个书的书呢？这不是说南怀瑾讲的好或者不好，而是我是说一个东西要上手你就必须要操作到那么详实那么精确，而不是让人家告诉你说啊，《黄帝内经》这个东西啊，讲人跟大自然是合一的啊，所以你要怎么样，人要因应自然，不是听这种空话，对不对？这是有具体操作的，对不对？要不然人家打死，先按哪个死穴再按哪个死穴，这是有操作的。所以这个我就跟老王就这样讲，然后晚上呢助教来啊，那我就说莹莹看看这书，莹莹说这书不错呀，这书其实很能够满足一般大众的需要啊，什么也讲到一点啦，就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点启发，有点兴趣，这样很好啊。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我要教的中医就是直接真枪实弹的套操作，尤其我今天这个课结束以后，我再也不会勾引你学中医了。其实今天这个课本身已经没有再勾引你学中医了啊，就是已经在希望是挑拨离间跟中医的感情了啊。那这个接下来这样真枪实弹的操作，你一个方一个方一个方学下去，而且我接下来的目标是第二个月以后希望是能够一堂课至少要教十个不同的方。因为比如说我讲义讲到第九页还是第几页啊，我教到整理到黄芪建中汤的时候，我就把这种汉唐时代的古方书翻了一遍，就是古方的就是可以用在黄芪建中汤或者理中汤的加减路数，我就整理出了29条之类的。就是我就觉得我做功课这件事情本来就很拼，因为我很喜欢这件事情，就做得还蛮乐的。但是相对来讲，对同学来讲，你要搞清楚，就是说你的记忆力到底愿不愿意承受这么大的情报轰炸。就像我可以讲话很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会跟尹莹讲说，你看哦，其实南怀瑾大师那本书整本书的情报量没有我讲义的 1.2 页那么多吧。那尹莹说，可是你的讲义 1.2 页人家很难啃啊。那真的就是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如果我把情报密集的塞在短的时间里面拼命的教的话，那对同学来讲我想是蛮吃力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有觉悟要学那么多东西，而且老实说我这样讲啊，不是在骗取你们的觉悟啊，好像说各位同学你们要不要发誓要好好学好中文，我不是在说这个事情啊，我要说的是根本没有人会有这种觉悟的，因为你这一辈子病来病去也就病那么三五种病而已，对不对？我教那么280路医法，你永远只用得到那三五路，我跟你讲，所以没有人会真心有这种觉悟的，不要假装自己有，连我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情报量是过大的，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好像我教了你学了，但是到最后都变成垃圾，就是变成送入遗忘的冲水马桶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上课如果拼命的教，因为我这个人教书啊，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不是什么啊慈悲为怀的人，也不是什么很热心助人的人，也不是什么多讨人喜欢的人，我跟你讲，讲白就我根本不是一个会喜欢人的人，所以我这个人能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够构成卖点的只有情报量而已，就是同样的时间我确保你可以比你花更多的钱跟别的老师学，我可以确保你学到更多的东西，我只能确保这一样产品的品质而已，我也只能卖这一件事而已。那可是呢，如果我只卖这一件事的时候，可能这个情报你是不是消化得动就要稍微考虑一下了。就像是我当年在社大曾经开过一次日文文法课啊，那结果呢，我那个日文文法课呀，我那个时候还很自鸣得意啊，就是你看日本五段动词的原理原则，人家那个什么别的老师上这个什么日文的什么五段动词变化啊，教了你好几个学期，我丁助教计时啊，教完五段变化，教完几分钟，我记得我的记录是15分钟和22分钟、哎、 你说一次从头讲到尾，那只有12分钟而已， 12分钟五段动词变化，12分钟打完收工，我很爽啊然后可是同学 没听进去， 就说啊，接下礼拜就来了啊，就说老师啊，你这个东西你教了怎么办呢，老师你教了我就忘了啊。那我说，那我就说请问你回家复习多少时间呢、啊、他说一个礼拜可能没有超过15分钟吧。嗯，那我就跟那个同学讲，我讲这个话也是在那边讲狠话啊，我就跟那同学讲说，我呀上课是很拼命的教的，对不对，五段变化15分钟就教完了，然后我上这个社大的日文课一个晚上我教差不多快三个钟头，哎，两个多钟头嘛啊，那我教的那么用力的快要三个钟头，你回家只复习15分钟，那下次来忘光了，这个听起来怎么听都是自然现象，那自然现象不要来跟我啰嗦，对不对，怎么听都是自然现象的时候不要来跟我啰嗦，老师怎么办我都忘了，我就说你不忘才奇怪了，对不对，所以自然现象不要来啰嗦。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也像那样子教五段动词的方式卯起来跟你拼了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卯起来跟我拼了呢，就是是不是好像上课的录音好像我们回家还要在床上存在自己手机里面上班路上再听一听，当然我是已经尽可能要让你们轻松了，但是我的尽可能让你轻松可能还达不到你们心目中的轻松的水平啊。这个尽可能让你轻松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会讲义尽可能就说编仔细一点，我尽量不让你抄笔记，就是重点全部都已经打好了，这些事情我会拼命做，就是不要你上课花太多力气去什么写笔记啊，或者想这个字怎么写啊，我尽量不要。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教了这些东西，像伤寒论的方子里面真的没有什么方式你可以忘记的，忘了一个方你家感冒就准备出死人吧，对不对，差一味药就可以出死人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位是不是还是愿意那么用力呢？就说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会说这个老师教书很用力，所以学生可以轻松，但是如果用力到像我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你轻松吗？ 那大家考虑考虑哦，我们哦，对，我这个课现在有一个自我要求，就是准45分钟就要下课。 8:45吗？ 现在 是 哦， 上一堂课45分钟， 就是上45分钟一定要下课。 Okay. 因为我的课，如果以后的课情报量真的是如此之大的话，我有时候教书啊，晚下课回家，我妈就骂我，她说你不晓得啊，成年人能够集中精神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啊，你讲到一个多钟头，你以为后面还有人在听啊？ 我都晃神， 对不对？都晃神了，是不是？你要我去听人家讲课，我也45分钟就晃神了，是不是？而且听说有，而且因为我们这边这个这个补习班的主持人，我的好朋友若薇，他是做老人教育的，他说其实没有你说的45分钟那么长，差不多6分钟到9分钟我就开始晃神，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课一定不能一堂超过45分钟，不然彼此虐待浪费时间而已，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是现在45分钟我们下课，然后休息一个20分钟、15到20分钟，然后回来。其实今天也不是在上课，来那边鬼扯。那然后呢，就9:30前大家赶快回家，对，不要耽误大家回家的时间。哦，大概是这个状况。